民意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玲。京城帮帮团节目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过程当中，每天都会接收到听众朋友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求助问题，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追访几位听众，了解一下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喂，哎，您好，您好， 哎，阿姨，我是方明， 方明老师，您好，您好， 哎，您好，您好，前两天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发求助信息，想帮一位不小心把腿摔了的阿姨求拐，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她呢，也是个老北京，想着说那个微信她也不会使，也上不去，她想着那个，一想我那东西又白送，她觉得挺可靠的吧，说肯定挺实在一人，这么着呢，把我电话给记下来了， 哦， 记下来说的。都不会发微信，干脆说把这事儿跟我说说，让我帮忙给他发个微信得了。 我明白了， 这么回事儿， 就是其实您跟他也是素不相识是吧？ 嗯，对对对对、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听众，但是呢因为是上了年纪不会用微信，想求助呢，所以就听您觉得您挺可靠的，就把您的电话给记起来了、给您打， 对对对对， 让您帮他来求助。 啊、对对对 啊， 他就把他自己事儿说了一遍，说了一遍完了他说你那个孩子呢又都不在国内，说那个微信呢说也不会使，他是摔了一下，摔了一下胯骨那好像是摔坏了，嗯，说需要做手术，做手术但是你在家呢你上厕所什么的没有那拐啊不方便，完了想着说有个拐最起码自己上厕所方便点，这么着想着说一日先求个拐使，他们等于手机都是刚买的，一点都不会使，手机的挂电话都不知道挂哪个呢，我还问是挂是摁那红的，我说是那红的，就他们老两口子跟我说完之后，我说您放心，我管您这事儿。 其实您跟这蚂蚁也是素不相识，也是第一次通电话联系，您当时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我真什么都没想，我这人一个说也没那么多心眼儿，还一个什么呀，我这人比较热情，我愿意帮助人。后来我也跟蚂蚁说，我说您见不着面吧，我说那个您呀、别那么客气，我说您有什么事儿啊，微信我说我先不教您的，我说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打电话，我说跑不了腿呢我来跑，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吱声，我说您孩子又不在身边，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您就给我打电话，我真是傻实的那么一热心肠，谁都有个难免有事儿。 那么大街上啊您碰到一些事情您也会主动帮忙吗？ 哎，我还真管，这头两年也是在那个新街口那儿，也是老两口出去就在街面上那儿走着，老头脚底下一个不利落绊了一下，我还真三步两步就窜过去了， 一个我老说这事儿啊，就换位思考，你谁家里都有老人，谁都难免有啊说遇到事儿的，有时候就换位思考呗。马鞍一听事儿，我当时这么一顾虑，我真没想。 嗯，后来我们帮您把这个信息播出之后，马阿姨又跟您联系了吗？ 联系了，这头两天还又给我打电话，我说马阿姨您又谢我一遍啊，他就乐，到时候可不又谢你一遍。我说交您微信，我说这也比较复杂事儿，本来我想说就是都写在纸上画好图，我想给他这么发过去。头一想就这么发的话，那难免说他你又看不懂的。完了，我就想等我这事儿踏实呢之后，我说我再从电话里一步一步让他拿手机，我慢慢的再教他。 马阿姨，那个拐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那个电话这消费一拨出去啊，说好几个人就给他打电话，说都热情着呢，说那拐已经隔了一天两天的给我打电话，拐已经到手了，特高兴，说那个是那种铝合金的，特轻省，说特好，比还有那个防滑的那个钮挺好的， 太 高兴的、 嗯、 我说您高兴，我说我也特高兴，我说这解决事儿心里踏实啊。 阿姨，您听我们帮帮团节目有多久了？ 我有年头了、 嗯、 我是什么呀，我在家瞎忙活啊，我不开电视，我就开收音机，因为开收音机它不耽误我干活，一到十点我就换到这个城市广播这台听完那歌。 也算我们的老听众了是吧？ 啊，对对对。 嗯，那您上次自己送的家具送出去了吗？ 那个两套组合柜床什么都出去了。 顺利吗？ 还行。那个当天下午有一个东北做生意的，等于就拉走了一套。他们都是什么呀，在北京啊，他舍不得叫车，我说您要叫一辆搬家公司的车，就说花个几百块钱嘛，您要买一套家具不得上千块钱的事儿，但是他舍不得，就弄一小白毛车，就装不了那么多，就拉了一趟了，都挺喜欢的。完了那个礼拜六下雨，有北京的一对老夫妻从那个光明楼那边过来的，我说阿姨，我说我想您给我来一电话，您说不来就得了，他说不行，我说我得讲信用，我说说好了礼拜六来我就得来。那老两口特喜欢那柜子，但是那柜子啊高两米四高呢，说他们呢老两口啊家里也没车，完了就小三轮也拉不了，说就等于冒雨跑这么一趟，哎呦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我说咋下雨天的 啊。 结果后来这个后来让一个那个房山的他给拉走了， 反正都是我们帮团的听众是吧？ 对对对、 嗯、 完了我也是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因为我瞅他们都岁数不大，我说我老觉得说都老头老太听的，他说我们也是听的节目，他们也都是从那个广播里头知道的消息。 嗯，看来我们节目听众不光是老年朋友啊，有不少这个中青年朋友是吧？ 嗯，对对对。 嗯，在您这儿也得到印证了。嗯， 还挺那什么的，完了还不相信呢，就那个房山那里说，我说那个您看多少钱我给您钱，我说我真不要钱，我说这物尽其用，我说我这扔咱这种卖废品也卖不了俩钱，我说谁要用得着呢，我这柜子也都没几年都挺好的了。干净的，我说你就不物尽其用，完了您省点钱吧，互相帮忙，您这不也给我腾地儿了？节目这个喜欢正能量太强大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大伙儿都知道说有困难的大伙儿都伸手，谁能帮上忙就帮忙，我觉得就这精神挺好的，这年代的正能量真是挺需要弘扬的，人跟人之间咱说没有那么大的信任程度，完了而且有些不正的风气难免说大伙儿有戒备心的，但是咱说正能量还是有嘛，完我老听着说好多师傅上门帮人免费修电器什么的，我也挺感动的，那咱说您看人家呢甭管多老远人免费帮着修，咱说你上外边现在修一电器上门就管你要钱，甭说修东西换零件，觉得那节目真是挺好的，可信任了、 嗯、 我觉得还是好人多，特别感谢你们，从你们那还学到好多知识，你看有时候跟那个大鹏他们就不是教一些什么那个手机上的或者电脑上的知识，我觉得特好。 谢谢您啊，这次这马阿姨的事儿真是多亏了您。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吗？ 啊，知道，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谢谢热心的杨女士帮助素不相识的两位老人，同时我们也祝愿不小心摔伤的马阿姨能够早日康复。 喂你好。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家那个小仓鼠还有吗？ 啊，当天就已经送完了，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嗯、是吗？ 对，我自己还在留两个，我自己在两个、嗯、 就是您发的信息是吗？ 嗯，对啊。 你好，我是帮帮团。 我知道呀，我那个信息上仓鼠这信息都好几天了 啊。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嗯，对啊。 啊，那您能听得出来我的声音吗？ 啊，那个主持人呀、啊、 您说呢？ 我没想过呀。 你好，我是方明。 啊，你好你好你好，方姐你好你好。 哎， 我那个是时候，但是我没想过。 没想到是吧？啊 啊，没有，从来没想过就是会这么幸运。 哦、嗯、你刚才管我叫姐啊，你多大年纪了呀？ 哦，我84年的，我也不知道、 哦、 反正就是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尊称就是大姐不大小。 哦， 我外地的。啊啊啊。 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吗？ 不上班的话我就在家听，然后我还关注了咱的蹦蹦团的那个微信嘛，我没时间听，我也就是下班我回家会翻。 那您听了有多长时间了？ 我13年来了，中间啥时候就是接触到了之后我就有关注。 您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呢？ 我有听收音机的习惯、 嗯、 但是没有收音机我就用手机听嘛。 你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吗？ 对对对对对，咱的信息确实比较生活化，就是贴近咱一个大众啊，然后急需的一些什么东西啊，一些事情啊，你们这有解决的途径挺好的呀。 那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过什么其他的求助吗？ 我家电饭锅也是经过咱这个求助到的。我的仓鼠之前呢也是通过咱这平台，我是领养的。 哦，明白了。就是之前您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领养了仓鼠、 啊、 后来这个仓鼠呢就一代一代传下去了，现在呢你这个太多了、 啊、对对对对， 就准备送给其他的朋友了是吧？ 嗯，对对对。 嗯， 有的人想要养，领养代替买卖嘛，我就是本着这个原则我是领养的，然后中间我也还有送给我的亲戚朋友，我有选择性的，他是长期养的我再送给他，我养过好多东西呢。 是吗？养过什么？ 嗯，猫狗不说了，有刺猬啊，有兔子啊什么的，我养啥都能活。 哦，就特别喜欢小动物是吧？ 对对对，因为现在说实在话，就是现在人都不差钱儿，心思一上来呢，他就我花个钱儿，我买个什么东西，几天的劲头一过啊，那就丢了。我就觉得这样行为很不好，最起码他们是个生命嘛，再说他们的生命肯定比不了人，他的一生在你这儿也就是占没占多少时间，反正你要是你想好了，你养他，你就养他到他寿终正寝，一个责任感嘛。反正我就觉得吧，现在好多人啊，就是想不养了就想扔，想扔的话，那你借助咱这个平台，你就给那些想养的人，给彼此双方一个机会，然后给这动物一个生存的机会， 就是挺心疼他们的，是不是？ 对对对， 咱们再说回你送的这些小仓鼠啊，我们节目给你播出这个信息之后，你收到了多少个想领养的电话呢？ 好几个，5-6个吧，就是咱播出了之后2个小时之内就已经有人领养，就是定好了的。 啊，你是送给了不同的几位听众是吗？ 两位，就是一对一对的。 啊，就是每一家送出去一对儿、 啊、 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是什么放在一块会打群架，然后一个吧我也怕他们孤单。 啊，这样的、 啊、 你送出去以后有没有点舍不得呀？ 没有，他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哎，那你是怎么考量这位听众能够有耐心和爱心，可以把你的小仓鼠养好呢？ 因为他有那个耐心，他愿意听我说的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摸索的经验啊。因为我跟人家说了，我说我这养着他们都属于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你给他吃什么东西、 哦、 我说我这养的土方法就是好几茬都没死过， 说明这些小生命也都跟你挺有缘分的是吧？ 就说你要有心的话，你就让他吃好喝好，有水有粮他就能活。 嗯， 不一定说我非得要给他多么多么精细的东西，多好的东西。 他给我们平台发了你送的这个小仓鼠的那个图片了、 啊、 特别可爱的两只小仓鼠、 啊、 搁在一个崭新的蓝色的小笼子里面，很好。 哦、 啊，你就放心了吧。 哎，放心。 嗯， 肯定的。咱那个节目啊，有那种就让大家这邻居里啊互相的一个 家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 那你到北京来这些年，有没有碰到过就是特别困难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有人帮你了？ 也有，也有，什么时候都碰到过，人还得靠自己。 那你在特别无助的时候，你特别想什么？ 特别想什么？想哭，想妈。 想哭，想妈妈，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家人一样的人能够来安慰一下你，哪怕是陪伴一下，是不是？ 是啊。 你是老家在哪里啊？ 我老家安徽的。 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吗？ 在超市里，厂家的，属于那工作的人 员。哦，那你是卖食品的，还是卖什么化妆品，还是卖什么的呢？ 食品饮料的。 哦，在超市里面。 嗯，对。 那你来了北京这几年，你觉得北京好吗？北京人好不好？ 包容的，北京的大都市包容能力啊，就特别强。 北京人呢？ 客气，但是有时北京人说话有的挺直的。 就有的时候，不遮着藏着是吧？好的坏的，反正都直接说出来，是不是？ 啊，对对 对。 很辛苦吧？ 嗯，还行。 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聊到这儿，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也可以直接发信息给我们。我们这里的叔叔阿姨们，有的都特别热情，热情到你可能都难以想象。 知道。 对，希望你能够在大北京有一种家的感觉。 好的，好的。 有困难找我们帮帮团啊。 哎，好的，好的。 你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吗？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你好， 你好， 哎，请问您家里还需要涂料吗？ 哎呦，不需要了，谢谢您，我那个求购到了。 哦，这么快就求购到了呀？ 对，他那不是在那节目里面有好几个人跟我联系了、 哦、 后来我就买了其中一个师傅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吧？ 对对对。 哦，那您还有什么其他事儿需要帮忙吗？ 您这是哪儿啊？您这是一个什么平台吧？ 我们是一个什么平台呀、 啊？啊， 我们是京城帮帮团呀、 啊。京城帮帮团？ 您经常听那个节目吗？ 啊，对啊。 哦，那您能够听得出主持人的声音来吗？ 方明吗？ 您觉得像吗？ 似像非像吧。 阿姨你好，我就是方明。 哎呦，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没事，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下这个电话追访啊，看您给我们发了反馈的信息。当天信息播出之后，有好多位给您打电话，然后您怎么跟任师傅联系的呢？ 我认为还可以，然后我就给任师傅回话了。后来任师傅就说了，我给你送过去吧。他说的，因为我是在朝阳区东四环这一带。挺远的，离他那儿，他好像在丰台那边，挺远的。 嗯， 然后后来我说您那么大年纪，我也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儿，身体还可以。他说我给你送一趟吧。然后我们在车站迎着他，然后呢，我们就把东西就交换了呗。我们也挺感激的，一看那人是不是毕竟岁数挺大的了。 最后是多少钱成交的呀？ 100块钱嘛。 嗯， 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我也能承受，然后完了毕竟也得考虑人家那个师傅那边啊， 嗯， 人家也得愿意，就双方可以就成交呗。 啊， 就那一个小房，我觉得我也没必要投资太多，这个价格对我来说合适呢、嗯、我就接受，不合适呢我可以再想别的办法，这么着，然后就是像刚才说的，他就给我们送过来了。 啊，愉快的交易就完成了是吧？ 对对对，觉得这个节目挺贴近百姓的，就跟我们生活关系挺密切的，挺喜欢这个节目的。 嗯， 我就觉得您这个声音特别亲切的，我特别喜欢您这个声音。 好吧，你就别夸我了。 我觉得这个反正这就是社会的一个好的风气吧。然后呢，关键是你们呢，就是这个栏目组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有这么一个交换的这个地方，然后有大家相互奉献爱心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觉得挺亲切的这个节目。 嗯， 等于就在我们身边。 那您在节目里面去帮助过别人吗？ 我帮助啊，我有的时候吧，就是我原来在家照顾老人嘛，有时候抽时间就是有的信息，我呢觉得我知道我可以电话联系吧，给人反馈一些信息什么的，帮助人家吧，我就觉得反正自己知道的对人家有所帮助，这个也是奉献的一种吧。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挺需要帮助的，我特别急需要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身边。但是呢，就说的人家肯定如果有困难呢，需要帮助也是这种心态吧。所以呢，我就想力我所能吧，帮助一下别人，这不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吗？是吧？ 对，您这属于是换位思考是吧？说的特别好。那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您知道吗？ 大家就是相互帮助吧。 要想感谢我，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我肯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尽量做好吧，做到。嗯，这个社会虽然在前进吧，在进步吧，但是这种理念是应该逐渐加强，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不就和谐？我觉得这也是你们节目的宗旨初心，正因为是你们这么做了，那大家才喜欢你们这节目。 谢谢，欢迎收听 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我们帮帮团团友们很喜欢说的一句话。那么就把这首《快乐时光》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作为我们今天这几个故事的结束曲吧。新的故事每天依然在上演，当然故事里的故事还会继续下去，也真心的希望您能够成为这个故事里的主角。 暖暖的世界，好久不见，我们又相约，真的想念遗忘的一切，我们的快乐，你的笑脸，这轮飞旋路静静深眼，美好的回忆不停在浮现，

含120枚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的财富真钞册，收集钱币多，范围广，品相全，年份足，并且呢以1280元超低发行价，实在是太省心太实惠了。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订购吧。 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欢迎收听享购时间，大家好，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小董。 羊奶中的蛋白质结构含有大量的乳清乳铁蛋白，是非常好的。羊奶当中的微量元素包括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都非常的丰富， 是 这些呢可以维持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营养所需。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啊，现在羊奶是越来越流行，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去通过什么渠道来选择。告诉您，现在在中国羊乳之乡是陕西富平的瑞麟，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就是来自这里。 没错，就是这样高规格的生长条件使得这里的羊奶更受欢迎。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又是采用纯羊奶加工，又是采用纯羊奶加上营养包的结合，添加了中国人膳食中缺少的硒元素、益生菌、植物甾醇等。原来一盒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要卖到258元，现在通过广播推广，每盒只要99块钱。那订购2盒还会再送您一个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那订购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99块钱啊，就是半个月的量。那么算到每天一杯的话是6块钱，6块钱一杯，里面有百种的营养元素，给身体带来丰富全面的钙、铁、锌、硒、维生素的呵护。订购2盒月度装，还再送一个紫砂养生杯。这个杯子呢是不锈钢的外壳，紫砂内壁，泡茶不走味，茶汤更香醇，而且呢防漏血扭的杯盖，带出门去也非常的方便，送人也是高端大气，配有礼盒，自己去买。198块钱，今天呢喝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免费赠送一个，打进电话来，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只要198元就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还有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的紫砂养生杯是额外赠送的，送爸妈泡茶泡奶都可以，便携式放在包里不漏水，自己单买也要198元。那今天呢只要订购月度装2盒瑞麟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 欢迎大家来咨询4007106108，一天只要6块钱能喝到中国十大羊奶品牌羊乳制品金奖情缘乳业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4007106108，4007106108，免费送货，货到付款，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